好，回嚟第三節星期二得到。 我想補充第二節個論點，關於 OT 嗰、那個。 哦，好。 我代表我哋某位嘉賓主持嚟反駁你嘅。 係。 有啲人，有啲員工好中意 OT， 佢係以翻工嘅地方作為家嘅，所以對於嗰啲人嚟講 ，OT 係冇問題嘅。 係。即係小約員，佢好中意翻工，中意放假。哦，唔係，因為嗰個唔係員工嚟嘛，佢老闆嚟嘛。 邊類㗎？ 好，唔緊要。 講得㗎。喂，不如我講講我漏咗嘢先，我漏好多嘢。咁第二節我本來想講嘅，但係真係太緊湊。 其實第一節嘅內容嚟嘅。 我哋就話咧，咁啊話我會講啦。我個朋友，我同事咧喺大陸講話有三樣好處嘅，咁啊答答啲人講一講。嗱，俾三個你先啦。 即係中國嘅三樣好處。 係三樣好處。第一就係咧，上高骨長多。 嗯，係。 第二， 好啊， 中國平。啲食物好平，啲食物好好，即係中國係食嘢嘅之都，即係乜都好食，大江南北都好食。你講完 化學元素表係嘛，齊曬噶嘛，全部金字 唔會齊啊，啲唔食得嘅， 全部金字邊噶嘛，新啊， 第俾筆嚟。 第三就美女多， 核彈嗰啲 美女多， 只雞平啦。 嗱， 選擇多咪平咯，呢個世界有供求噶嘛，供係咪有需求噶嘛？ 系啊，不過咧，就即係想講一講啦，就即係其實咧，三個都係講笑啫，完全唔成立啦。第一，揼骨一定平過 多泰國， 多同平一定唔夠泰國， 平唔過泰國冇錯。嗱，因為我之前去泰國咧，係最平係有$105揼一個鐘頭，百五匹， 係 百五匹為咗幾錢咧？就33蚊港紙嘅啫。 係 咁$33咧，幫你揼咗一個鐘頭，冇從來都冇一分鐘蝕，你要蝕底嘅。係咁啊，嗰啲人好殷勤嘅，當然會有少少傾偈，又平啊嘛。咁啊，大家去揼嗰啲貴啲嘅就冇傾偈啦。 我老婆唔肯去啫，我想揼$30嗰啲，佢唔制嘅。咁我揼咗$100港紙嘅，其實都抵㗎啦。 係 平過而家深圳㗎啦，深圳加曬價㗎啦。 我深圳好貴㗎啦， $100。港紙啊， 係 講緊 你諗下知啊，深圳啲樓升得咁勁，點會平啊？成本重咗， 你冇可能啊嘛！你$105到啦，我嗰個就兩個鐘， 係 咁啊點咧？日本人開嘅，啲按摩師咧，我同我老婆坐喺隔離咧，係兩個係唔會傾偈嘅， 專業嘅， 好專業，佢令你好舒服，要瞓覺嘅。 哦 ，OK， 咁所以啦，點會平得過你啊？ 一分錢一分貨啦，咁 點嘅咧？好啦，第二咧就食物啦。 系， 你覺得大陸真係好好食乜啲嘢？你唔知有冇發覺啊？其實大陸所有食物咧，其實一種味嘅啫。 嗯， 其實可能真係一滴香嚟嘅全部。 我講下反對意見先。嗱，中國咁大地方啦，大江南北，有唔同地方，有唔同菜式，有唔同煮法。咁理論上，如果你要同香港比，咁你一定係贏緊。如果你會輸，就好大鑊噶啦。 哦，唔係喎，調翻轉頭喎。全世界的食物都跟香港冇得比，我夠膽講，因為香港真係雲集全世界的名廚。我夠膽講，你大陸嘅任何一個菜系同香港嘅專業嘅都冇得比。你講上海菜，你都唔夠香港專業；你講潮州菜、講四川菜，任何一個菜系，嗱，中國有八大名菜嘅，叫做咧閩粵、徽湘、鲁川。講唔起，唔係京川、滬陽啊，冇京川、滬陽啊，京菜咧係屬於魯菜系噶，即係山東嗰一系噶。老 魯係咩咯？ 魯係山，魯係山東咯。魯湘徽川啊，蘇浙閩粵魯湘徽川。 哇！ 呢個就八大菜系， 係 冇京川滬陽。 唔係你多唔代表係好嘛？ 係。 啊，我意思即係話，就係做得精唔精細咧，其實真係要睇呢條。例如話 呢兩個咧係冇得 compare。 係咯，冇 compare， 冇得comparable 你。你話你中意食，例如話你中意食日本菜，我就一個菜已經贏曬你嘅。喂，如果唔係嘅話，咁多嚇口講愛國。爬過日本嗰度做咩啊？你 係 嚇？ 唔係香港係咁，即係我覺得咧，即係點講咧？因為49年之後咧，其實最好嘅廚師一定係落曬嚟香港嘅，所以我夠膽講咧，你喺大陸任何一個廚師煮一個菜系，我夠膽講嘅，你喺香港食嘅嘢咧，其實你出邊食唔到咁好食。你就算去，就算你去東南亞食海鮮，唔會靚得過香港，因為佢哋唔識煮。 嗯， 真系嘅，最好嘅厨师 嗱，所以嗱，呢个系其实我哋三个人已经有三个意见啦，所以变咗系 即系， 所以我嗰个同事咪唔成立咯？你话 都即系冇办法 disprove， 系啦，冇错啦，所以打成平手。 咁同埋咧，以食物安全计咧，你 冇错啦， 系啦，嗰个 就百分之一百有输嘅。 头先个命题冇话安唔安全嘅话， 系啦， 啫 系。 咁喂，咁如果你安全， 我好小心，我啲落叔推論好小心噶。 咁如果你都唔安全嘅話，咁係 你落咗一滴香，嗰啲味道實香啲㗎。 即係你如果你連最基本嘅安全你都冇嘅話， 即係唯一嗱，不如咁講，唯一一個似乎 arguable 嘅都已經係 defeat 咗啦。 係啦。 好，第三個咧， 美女。 係。 咁嗱，呢個就真係講真，呢個都好。 睇你 咁又睇下鬥數量定鬥咩咯？ 係啦，你鬥數量 咁人多實贏㗎。 仲有喎，唔知你有冇發覺而家啲大陸女仔咧？如果你一上網睇嗰啲咧，如果 search 一啲啊，其實啲樣個個一樣， 整容啊嘛。其實美係有 definition 嘅，呢、這個可以量化啦。今次塊面嗰個比例係可以計翻黃金比例㗎嘛。咁你數下邊個人多啲咯？呢、這個可以 quantify 到啦。 當然你成個 pizza 面咁啊，梗係唔會靚啊嘛。 都唔係噶，有得執噶。 但係我覺得今次你嗰個人講得啱，應該中國會贏，因為人多你 好多。人多嘛？嗱， 睇你數量上贏緊。 美女咧數量上你一定贏嘅，但係咧如果講質素咧就未必啦。因為咧首先以足球為例，一個138,000,000人口嘅國家咧都揾唔到22個人出去踢嘅世界盃。咁冰島咧33,000人啫，已經係入到叫做歐洲國家杯八強。歐洲國家杯是被譽為冇咗巴西和阿根廷的世界杯， 係 嘛？所以呢如果你同人比咧，有時就唔能夠咁樣量比， 即係 因為你一定輸嘅， 照下鏡咯， 係啦。 咁啲嚟講，佢舉嗰三個都唔係一個。 其實咧，真唔係嘅。不過我真係攞個真嘅咧，嗱，俾一個你哋啦。其實誒，佢哋嗰個電信嘅基建做得幾好嘅，呢個真嘅。嗱，今次 有金盾工程係咪？ 點解？我講緊 mobile 啊，即係嗰啲手機嗰啲， 幫你幫後發 嗰啲木馬程式啊。 你知唔知啊？我喺美國咧，竟然咧出咗少少，即係我叫 out of the town 咧，喺啲公路度咧已經係冇信號嘅。同埋去到大峽谷係冇信號咁滯，上網咧得二 G 嘅啫。 哦，即係鋪個 network 鋪得好， 鋪得唔好。但係大陸唔係，大陸連停車場，連 lift 都會收到嘅。嗱，呢個真係， 哦，咁啊真係。 不過 都可以講下好， 因為你越鋪得多，如果係貪得多啊嘛。 哦，係啊， 又有因啊嘛，即係等於我哋咪話咯，台山。 喂，其實啲嘢鋪咁多冇乜益嘅啫， 梗係唔好益啦。喂，我而家唔講有冇益啊，我講方唔方便啫。即係好似台山嗰個核電站咁樣。法國同嗰個歐洲國家，另外一個國家已經嗰兩台有問題嘅，人哋暫停。係台山要一定要封頂。 係 點解啊？封咗頂，即係收埋條尾數，跟住條數咪找俾個官負責人啊，跟住佢同佢老婆就喺美國買樓咯。 係啊， 跟住嗰 陣 又上北京匯報。 即係咧，你嗰一定要你單丟一條 compete 咧，你先有收尾數噶嘛。 冇錯。 咁佢要 compete 咗單丟啦。嗰啲回傭先收得到嘛？ 冇錯，咁啊，所以咧，啲即係啲港珠好。 嗱，依樣咧叫咩咧？尊重合約精神啦。嗱，頭先我嗰個趣話我都未講完啊。 回傭可以簽約寫噶？ 啊，唔得，合約口頭合約嘛。喂，出嚟行講個信字噶嘛，係咪？講咗要俾回傭就要俾噶啦，點可以唔俾？點可以唔俾咁無良啊？係咪先？嗱，咁啊，講翻頭先咧，趣話啊，李太就用即係私人持有嘅物業咧，就租俾呢個趣話茶餐廳啦。咁到生意唔好咧，因為保利行嗰度冇生意嘅，都知啦。咁佢都繼續交租喎，點解咧？佢要履行合約精神。但係有啲人入嚟講：，嘿，你履行合約精神一定要噶啦，唔係噶，呢個世界唔係一定要噶。香港有一間地產代理上市公司1200叫做美聯物業，租親任何一個鋪位、寫字樓，全部都係用空殼公司租。 係咯， 生意一唔好，第一時間拉閘。跟住就唔交租噶啦，俾翻條鎖匙你，你又要唔要 就拆走？ 唔係啊， 清嗰間 你告緊公司咯，一蚊公司嘛，你咪告緊公司咯。香港嘅生意咧係咁樣嘅呢個模式，唔一定係履行嘅。當然佢中意履行。 呢個真係要岔開少少又講啦，即係其實香港嘅公司法咧，基本上香港啲公司攞嚟咁用噶嘛。 哦，係啊。 但係你講得 challenge 咩嗰個話嗰個咩合約精神嗰啲都幾即係離地喎都。 即係當然嗱，我如果 係咪第一日畢業出嚟做嘢？ 如果你即係出嚟， 佢講反話其實你明唔明？ 我知啊， 即係有人會咁講 嘅。你 get 錯 啊！你一定要尊重合約精神。合約精神咧係因 唔係啲人以為就係對方以為我通知錯， 係因人而異㗎。點解咧？因為 我就頭先都話想嚟箍住啊，要有個井 我。你要遵守合約的時候咧，你都要睇下人哋有冇辦法履行合約噶嘛。如果對方唔係搞間餐廳輸曬啲錢，佢邊有錢交租俾你啊？你攞佢命咩？佢話喂，我命得一條啦，你要唔要啊？仲有一個問題，有個泰國菜一個好出做泰國菜好出名嘅女士講過 啊，黃真真 啊，唔好講名， 唔係即係黃温温啊，係。 喂，人哋租一間鋪，投資幾百萬落去，人哋要搏噶，你估贏硬噶？我做唔掂，我梗係起身啦。你包我贏啊？你包我贏，我就唔同，我就同你簽5年合約私人擔保，即係咁解啫嘛。點解啊？我一間鋪頭 裝修私人擔保， 唔係啊，就算簽都係咁話啦。 我個人頭 唔係啊，唔簽噶，唔簽私人擔保，即係有啲人佢一定講啊。我做飲食一間鋪頭攞1,000,000+同你搏，我輸咗我輸曬喎。你輸咗你調翻轉頭，你可能呢封兩個月你又租出去咯喎。你保障邊個啊？ 即係好多人有唔同解釋嘅，即係大家老實講做生意咧，要家家有求嘅。你講出嚟，點解沙士要減租俾你啊？合約精神啊嘛，我唔減俾你係應份嘅。但係你唔通睇住佢死咩？佢都就嚟執笠咯。你如果唔扶一扶佢，可能佢搞唔掂咧。即係有時做生意都不外乎人情，就係咁解啦。 最近我睇一個視頻，拆開少少，又拆開少少，有一個足球比賽咧，中東嘅，唔知有冇睇到啦？咁有個。龙门咧就碌咗鞋带，咁就攞住绑绑绑，咁对方球员咧就扑前锋，就帮佢绑鞋带。咁咧，收尾个球证就吹佢，话佢 hold 住嗰波太耐。咁咧，嗰个对方即系嗰个手嗰边咧，龙门嗰边咧就啲人就企晒人墙。咁而嗰个射前锋咧就专登射歪，然之后就喺咪轻轻踢出外边。呢啲咧叫做合理，不过都要合情。 系 有啲嘢咧。我哋即系我哋点解叫人类呢、我哋识思考，有多嘢就系要咁，即系好多嚟成日啲蓝丝话，唉，你哋呢啲咁嘅人咧吓，维护咩咩咩咩搞乱香港呢咁样，其实咪就系呢啲咯，佢哋唔知道咩叫情同理，几时去用，所以佢咪啲低级嘅人咯。我讲真 的，我有问题。咁中英联合声明使唔使履行合约精神啊？ 中英聯合聲明是不需要履行合約 精神 WTO 因為 呢因為人大釋法 因為呢任何東西是講 到最後是講誰強勢的啫。當你最惡的時候呢你是不用履行的。現在共產黨已經沒有履行中英聯合聲明 了 WTO 都沒有了 是不是 所以你不是將 PPT 抵你死了 喂大陸啊你想想 那英國脫歐搞到 他可以告得 iPhone 本 BNO 沒有 他覺得 iPhone 嘅有咩事有咩做唔出啫，已經係唔履行 WTO 啦。 所以一帶一路咁多人退票咧，抵佢死。 係咁，但係一帶一路亦都好多商機嘅，即係包括揾笨柒生意啦。 主要啦，喂，講個第二樣嘢咯喎。 係啦，咁我哋要講翻嗱，因為 咧， 我哋第二節咧，其實講緊嗰個咩啊？想講一個咧叫做贏在起跑線，因為最近咧好興嘅係無線又係嗰啲做會節目，即係好似以前嗰個咩成天奴四十五度角嗰啲咁嘅揾笨柒，我 因為無線咁中意拍啲節目 嘅。專係揾啲假，即係專門裝假狗做啲假嘅，揾啲演員出嚟扮家長，就扮到好撚過分。咩贏在射精前？老實講啊，射喺你身上射精嗰個，如果李嘉誠，你就叫贏在射精前，係咪？如果喺你，如果叫做即係嗰啲你嗰、那個喺你身喺你身上射精嗰個係做三行嘅，你就唔會贏。又或者做清潔嘅，做保安嘅，係咪啊？ 啲精都臭啲嘅， 係咪？嗰、那個係鄭裕彤。就算九十幾歲，而家做緊植物人都得噶，佢只肯擺啲精喺你嗰個子宮嗰度就得噶啦，你就贏噶啦。所以咧，呢個係絕對唔成立嘅。我哋今日咧係要怒屌呢啲叫怪獸家長，因為咧你哋係好反智，你哋害死細路仔。 係啊， 點解咁講咧？嗱，因為上個禮拜五咧就係叫做七一嘅賽馬日啦，就跑馬咁呢啲有一條片咧就係瘋傳嘅，個個咧都因為就算唔識跑馬嘅人瘋傳，咁我即係都好多年冇賭馬啦，我都有睇嘅。咁呢一個咧就係話一隻馬咧係叫做巴基之星，因為馬主係巴基斯坦人啦，咁佢咧就600万。自購新馬嚟嘅一隻，就買咗一隻新馬翻嚟咧就跑，呢只咧係好少嘅德國自購馬，其實不嬲香港都好少引入德國自購馬嘅、香港最主要咧就是澳紐同埋英國、愛爾蘭都有，最多係美國馬噶啦、德國馬咧係失敗率好高嘅喺香港，即係跑啊出賽啊，咁咧呢只馬咧就一出閘咧就掟咧就輸咗起碼10個馬位以上啦，沿途都爆尾，去到最後420米嘅直路開始轉彎咧，佢先踩油，踩一出去外檔，跟住過到最後100米逢馬過馬過曬終點，仲都贏唔知兩三個馬位，咁個個都好即係好經典啦咁樣，咁我哋跑開馬都知道啦，呢只馬有幾個特點嘅，就係佢嗰個脱腳咧似翠鶴。因為你睇翻九十年代翠鶴四班插班初出咧，一出閘成隻馬跳起嘅，跟住咧係墮後得好緊要，輸咗一條街嘅，個個都覺得冇得追噶啦，一轉彎佢係中間嘅啦已經，好犀利。跟住到過終點又贏三個馬位，咁、個當時啲人已經話：哇！呢只馬王級數，結果翠鶴真係做咗馬王。咁第二咧，佢嗰個喘勁咧係同電子騎輪有得比嘅，電子騎輪都係中距離馬王，講緊早十年八年啦。嗰、那個喘勁咧，係由直路尾開始鏟上嚟，係連續跑嗰段係加速嗰、那個有400米嘅加速力咧。香港冇乜邊幾隻馬，我諗五隻手指數得曬嘅。依只馬係有幾百米嘅加速力嘅。咁啊，另外最後嗰幾步啦，好似神操咁嘅姿態行過嚟嘅，過曬啲馬嘅。咁嗰個走勢咧，係似另外一隻馬王，即係嗰只未算馬王，但係好犀利，叫石羅男，亦都好犀利嘅。咁我哋睇翻咧。 好多人都話啊，有一句講出嚟啦， 條標題好似有錯其實 叫做贏在唔係叫做輸在中起跑線，但係贏在終點前，即係咧佢起步輸曬嘅， 贏在輸在 起跑線， 起跑線 贏在終點前。 OK， 啱啱終點嗰步咧，其他馬其實好似有機會。 起跑嗰條線就一樣嘅，不過前半段墮後， 佢自己墮後咗啫。嗱，因為人生咧，其實好多就算你讀書，大家個個都做過學生噶啦，冇人未做過學生噶啦。幼稚園、小學、中學，梗有啲人叻啲嘅，梗有啲人冇咁叻嘅。唔係，即係唔好話佢柒啊蠢啊，咁有啲人咧係比較早熟啲，或者學習能力強啲咧。咁所以有啲人年年考第一㗎，亦但係咧。不能夠以你嗰個小學、中學單純去決定你嘅人生嘅，所以咧而家啲家長咧其實係喺度坑害緊佢啲子女。 係 點解咧？你喺幼稚園已經係去到幼稚園噶啦，以前都好啲啊，以前由小學由中學、小學開始害啲細路仔啊，又逼佢哋上咩興趣班啊，又報班啊。 呢啲講法都講咗好一段時間， 好多年 咁宣揚話，唔係因為我唔努力，係因為我一開始已經輸咗一大橛啦，我追都追唔翻啦。 係係，呢個係錯噶 ，bullshit 嚟嘅。人哋係 唔係咁？我想問，如果你按呢個講法，咁你第三句想講咩咧？ 系啊， 即系跟住你意思就横掂我都输咯，咁我唔使跑啦，我唔好做啦，不如 系， 咁唔好做你做咩啦？谂住 嗱，因为咧而家啲父母咧，好中意将啲子女咧入去名校嘅，其实佢哋咧唔系谂住咧系透过名校会成绩好啲啊，将来出嚟发达，唔系嘅，名校主要系结识嗰啲同学，有钱同学叫攀龙附凤，嗰、那个机会率提高咗，即系话你见到。我哋嘅嗰個叫做好著名的一位大律師，未打過一場官司嘅大律師叫林作，咁佢家住麥當勞道，咁佢咧喺英國讀書，佢嘅身邊嘅朋友咧就係嗰啲何猷亨啊，嗰啲有錢人，嗰啲富三代， 掂曬啦。 咁佢基本上唔使做嘢噶，因為佢識得人啊嘛，佢嘅朋友介紹單生意或者同佢有啲咩諗啊。已經係好過你去輪迴十次噶啦！ 你頭先講咧，有間珠寶公司個老細咧，佢有個孫咧， 係 即係 姓鄭嗰個啦， 係啦， 得一個嘅啫，香港壟斷噶嘛。 即係其實講真啦，咪又係呢啲咁咯，好中意咧，身邊有好多柴仔咧，然之後咧就話啊，我中意搞啲咩啊，就跟住搞啲嘢，跟住咪俾人哋困佢咯。搞啲嘢本來100万搞得掂嘅，咪500万埋單咯。 哦，咁 咁你大把水嘅， 咪就係佢香港政府都係嘅。不過嗰啲香港政府就要有心益啲建制派啫，即係做個 Apps 攞1000万出嚟做10个 Apps， 嗰啲全部都唔撚得嘅。人哋都話啦，中學生嘅勞作都好撚過佢，即係政府嘅 Apps 啊。 我想講下，其實香港即係又唔係話起跑線輸完之後即係冇得追嘅喎。 哦，係㗎， 香港有回考噶嘛，而家變咗 DSE 啦嚇。 係。 即係呢個公開考試基本上係 有啲，即係你覺得係追， 係一個大家都公平嘅測驗咯。嚴格嚟講，你唔會因為我老豆係邊個， 唔係 你個成績會唔同噶嘛？理論上， 我 理論上 嗱，我覺得咧，即係要將一個人生咧拉長少少嘅 DS。 即係嗱，呢位係第一個第一關，唔係終點，呢個係第一關，將件事拖翻平。 係。 大家會回到同一件事上面，會變 成嗱，依個咧亦都同即係人咧，其實同馬一樣，有啲馬會遲熟啲嘅，有啲早熟啲嘅。點解咧？美國嘅 PPG 咧2岁就跑馬噶啦，要跑3岁就要退役噶啦，因為點解咧？會佢早熟早殘啊。澳洲亦都係嘅，所以咧啲人咧就要買短途馬，一定去澳洲或者紐西蘭，因為買啲2岁嘅 PPG。咁但係咧英外馬就比較遲熟啲，好多跑到6岁先至成熟嘅。咁唔同嘅馬或者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嗰個成熟程度嘅。早熟啲嘅人，有啲由小學一年級到中學都係考第一㗎，但係出到嚟社會未必話好大成就，唔能夠以單純一個成績嚟為佢人生寫上終點。 我出嚟就想呢個補充一點咧，我就覺得其實睇下點定義成功咯。 係， 如果你成功係因為你嘅關係拉到翻嚟，或者你嘅嚟得到嘅嘢。咁你覺得如果咁嘅成功嘅話，即係等於話我係建制派。 而家嘅家長全部都係呢個諗法㗎，送啲仔女去國際學校讀書，佢嘅目的唔係啲仔女會求學啊，係因為佢國際學校有機會識到何鴻燊嘅孫、李嘉誠嘅孫、啊鄭裕彤嘅孫，或者失。佢哋希望識到嗰啲人啊嘛。 要 define 下，即係要 define 下，而家佢講緊贏係點為之贏先。 我識到你係咪贏？ 嗰個成績好係贏啊，定係我屋企有好多錢就贏咧？因為如果你屋企有好多錢咧，個起跑線係點都唔緊要，因為你輸可以唔使讀嘅理論上，因為呢啲錢一路都屬於你屋企，你一路都好有錢。 係啊， 不如咁啦，大家講啊，但係對對 嗱，我覺得咧，追求呢啲要贏在起跑線嘅人咧，佢一首先咧，佢有個條件，佢一定冇乜錢嘅，有少少唔多， 有少少， 佢想去攀附嗰啲好有錢嘅人。 嗱，所以咧。我有個親戚咧，做呢啲咁嘅補習咧，幫呢啲富貴人補習嘅。佢話咧，佢都分析咗啲眾生相俾我聽。越撲街咧，越奄尖，越拖數嗰啲咧，就係啲所謂嘅中產。係嗰啲大有錢人嗰啲咧，就真係其實係唔會嘅、 哦。因為佢哋係税緊嚟噶嘛，佢俾100,000蚊補習費，好似掟個5毫子出街。 咁嗰班咧，就即係所謂嗱，唔好介意啊，有好多係律師啊、法官嗰啲咧，戰到無倫嘅。好 mean 嘅個人係，即係對於啲錢咧睇到西朝大餅咁大。 中產係咁嘅， 係佢哋會係咁嘅， 即係收律師信咯， 係嘛？ 係啊， 咩律師信啊？ 好行好興咁啲行家。 OK， 咁同埋啦，又講講 啦。律師信啊，我哋可以抽翻芒果老水，禮手掉鳩咗60桶。 其實咧，仲有㗎。其實我亦都聽翻你嘅親戚講啦，佢其中一個學生咧係一個姓何。嘅男子何 X 平， 何 X 平，即系个肥佬， 某高官个肥佬个老婆咧就系喺泰国度做嗰啲，讲笑嘅，我讲笑嘅，胡慧聪，胡慧嗰个泰国， 台湾武打明星女明星， 系女明星，系唔讲边个啦， 系人都知噶啦，陈文嘅前老细， 系啦，咁咧冇错啦，咁咧呢条友咧个女咧系蠢过嘉玲一嘅，但系咧都入到啲叫所谓咩姓乜姓物啊， 即系名校咯， 名校啦，即系嗰啲教会学校， 点知佢蠢啊？做過 IQ 測驗？ 哦，冇嘅，做過啲嘢，做過呢卷咧，真係咧，嗰陣時我太太都幫手睇嘅，咁呢個我老婆 咧，即係好似 都唔會困我啩， 即係晉惠帝咁啦，係咪弱智嘅？ 咁啊，唔好講弱智啦，即係我細個讀書都唔叻啦。但係其實如果你唔得嘅話，咪重讀咯。 我讀書都唔叻 喎，冇問題㗎，你再讀一次，即係從我女唔得㗎，佢四年班我逼佢再 repeat 一年，結果越讀越好。哦、你要自己付出代價噶嘛？ 喂，其實咧，你真係唔知幾時咧，你會忽然間讀書讀得點啊？ 冇錯， 其實開竅問題 可以同，所以咧，你唔應該拔苗助長嘅，你夾硬谷佢咧咪？但我要鞭屍嘅咧，唔係講緊個細路啊，我亦都唔係講個家長，家長唔係最大的。 個係邊個間 X 學校？ 係呢間學校，呢啲咪所謂教會學校？ 嗯、 你教會學校應該係講係仁愛。要是講愛的嘛，即是你要公平的嘛， 同埋應該睇成績的嘛，你 要睇成績 的嘛，即是一個相對比較客觀的基準嚟。 第一，你已經係講咧講嗰個人嘅身份啦。第二，我都收到風，佢哋要收禮物嘅。 嗯，哦， 咁即係點啊？ 收紅包， 又未必紅包嘅，紅包我唔敢講啦，但禮物就一定有咯。 紅包冇大分別嘅啫喎。 咁可能一個 Prada 咁變咗幾多錢唔值唔知幾多錢啦、 啊。咁即係強國化咯。 係啊， 香港教育強國化。 係啊，其實咧係咪真係你能夠做到有教無類咧？即係我呢方面我就好反感咯。因為你其實你尤其是你教會，你就標榜住一個咁嘅光環，你係咪應該以身作則咧？但係調翻轉，你係做翻一啲咁嘅即係傷天害理嘅事。 嗱，嗰啲教會咧，我好多時咧， 太福音 好多時嗰啲教會咧，其實表面上就話信上帝或者耶穌啦，其實咧佢哋係全部喺度拜緊撒旦，尤其是香港教會係最虛偽嘅， 係真嘅。 點解咧？你見嗰啲叫做咩恩福堂啊、廣福堂嗰啲咧，佢哋話要敬拜上帝啊，要尊重權，又有咩順從權貴啊？喂，耶穌就係反對權貴先俾人釘十字架 嘅。我喺呢度開名，那個林爾樂。 系，你呢啲系要钉十字架嘅，呢啲律师。 我用一个好片面嘅同你讲啦，一个人咧，即系相由心生，即系等于大家攞出嚟一啲好 extreme 例子，例如马英国，有话俾我知有边个网友话俾我知女人系样靓仔，觉得佢善良纯品嘅， 唔系 有正面心 嘅。有啲人咧，即系可能个样唔靓，但系咧，起码你一见到佢就知道佢系人渣。 冇错。林爾樂是另外一個，點解咧？ 絕對 因為咧，我嗱呢、這個我片面啊，我擺到明人身攻擊噶啦，因為我朋友嗰次見到佢，唔知係咪去完禁眠中仔一落嚟啦，樓梯度一落嚟，個樣 喺香港， 唔知撳啲咩啦嚇，撳鐘仔冇咩意思啊，撳鐘仔 可能繼續， 咁呢個世界好多門鐘噶嘛，咁咧佢落到嚟之後咧個樣咧係惡形惡相，似咩咧？似黑社會， 係 嘅眼神似邊個咧？似上次我喺某個住宅度撞到個馬 X 國，嗰、那個所謂 佢可能 咧，佢個樣亦都係俾你一種咧咁咧，做咩啊？ 斬你好唔好啊？即係嗰類啊！喂，冇理由喎，你一個大律師係咪先？你應該都個樣子都似翻個大律師。嗱，即係每個人有自己 appearance 啊嘛。 我哋咧就 remind 下咧，林爾諾牧師咧就當年咧就幫嗰個叫做陳振聰咧就洗禮嘅，就話佢已經信咗主噶啦。咁啊，大家咧就應該原諒佢咁樣。你問下龔如心啲後人原唔原諒佢啦嚇？咁即係。一個人原來信咗主就可以當以前嘢都發生過嘅，咁最好係咩咧？最好係啲殺人犯啊、強姦犯啦、啊。我信咗主啦，你喂主都原諒我，你點解唔原諒我啊？ 即係我唔係對啲教徒挑機，其實我都 香港教徒好虛偽嘅。 某程度上有啲人咧，我身邊有啲親戚咧，其實即係唔怕講啦，佢哋真係有啲例如話屋企有啲人有患疾嗰啲咧，其實如果有呢種嘅即係教會嘅支持咧， 即係信仰。 信仰的支持其實某程度上好一點的，我覺得這樣是向善的，我崇優的，你不是說整件事都是壞的，不過就是你說齋有些好像剛才說林爾諾那些這樣，林爾諾大家上網看看他 YouTube 你打林爾諾霸道論，那個霸道論呢聽完之後呢充滿了偷換概念偽邏輯，你即如果你一個稍微有智力的人你都不會再，但今年又開咩嗰啲 show 啦，喺紅館，但系又仲有幾萬人坐喺度拍手笑嚟聽啊！咁呢啲咪低 B Kingdom 人咯？ 呢啲咧坦白講啊，全部都冇得上天堂嘅。你聽走去聽林爾諾嘅教徒咧，我可以夠膽100%，你一定上唔到天堂，你一定落地獄嘅。點解咧？當你呢啲咁嘅香港呢啲咁嘅叫做宗教人士，對於大陸。嗰、那個大陸七十字架，你完全唔夠膽出聲，你仲要順從權貴，你依啲人，喂！如果耶穌翻山，你一定將耶穌釘喺十字架，獻俾共產黨噶， 一定會喎。 你一定係依啲人嚟噶，所以咧，你唔好諗住會上天堂，你哋冇機會。 其實死啦！我而家做好多嘢咧，都係同我嗰個科學嘅職業咧，即係講即係 IT 職業咧，就為 唔緊要，我唔信有天堂地獄，所以我冇。 我唔係講呢樣嘢。 係點咧？ 我早幾年咧學過睇相嘅。即完全唔啱我。 系， 咁你而家林爾諾 嗱，我而家我成日講天文，其實我特登研究呢個星相噶嘛，我就想睇下嗰樣嘢有幾科學化啊嘛，就發現一啲都冇唔科學化， 其實 我根本冇辦法講落去。 嗱，其實咧，我而家唔係講星相，星相兩樣嘢，我講相學。 相學，所以你要相學，你純粹 study 呢樣嘢係冇問題嘅。 study 呢樣咧，其實咧，其實某程度上係統計學嚟嘅啫，即係一個人隻眼神有幾虛啊，或者有幾實咧，呢啲其實喺某程度上咧係。我覺得是有根，即係有根，有統計嚟㗎嘛。 我都覺得佢冇乜數據 support 啦，其實。 但係啊， 其實佢係嗰個叫做咧經驗嘅累積咯，唔能佢嗰個數據可能係比較咧冇統，即係唔夠科學。 嗱，呢樣都要拗嘅，即係好似中醫咁咧，中醫都係唔係一啲好科學嘅嘢嚟㗎嘛，純粹係經驗，係經驗累積嚟㗎嘛。咁但係 中醫嗰個可驗性高啲嘅，始終 係咁，但係 唔係，因為佢係有事實，佢係撞啊嘛，仲去撞， 你真係病咗好明顯啊嘛。 唔係，你去逐樣撞到啱為止咯。嗱，好似你風水，其實好簡單嘅，風水係一種心理學嚟嘅。你背山面海，個太陽曬唔到你，你實舒服噶。你的風水實好嘅喎， 咪即係等於頭先我講，我去車公吧，其實我唔需要一定去車公噶，我去拜嚿石頭又得，我拜，唔係，我拜只貓又得， 即係咧拜只狗得㗎。我當時啊講緊十年前，我初入行。25,000元的租佢帶個風水師嚟睇，我話你唔使睇風水嘅，25,000元租嘅風水一定唔好嘅，好嘅風水收你25,000嘅，係唔撚使睇嘅，即係你住樓，你住喺秀茂坪，你住喺慈雲山，喂，你住太平山風水實好嘅，你住慈雲山一定唔好嘅，唔使講嘅，係咪先？睇乜撚嘢風水啫？即係有啲嘢好明顯話俾大家知，我間屋啊4,000尺，背山面海，風水實好嘅啦，使仲使睇嘅？是不是喂呢啲嘢一定要拆嗰啲風水佬㗎，第一個要拆呢邊個呢叫做蘇文峰。 我要攞女王啲。 點解呢你睇你睇嗱蘇文峰自稱買好多鋪，佢如果識得買鋪，佢點解唔買海防道啊？佢入市嘅時候海防道仲有6,000萬嘅鋪買，而家隻鋪幾億。 你去話咩嘛淨可以益人益唔到自己嘛。 佢買好多物業㗎，不過全部不過好多好多物業咧，係唔係升值得最多嗰只啦？點解啊？因為佢講啊嘛，單邊街啊嘛。 經濟分析員， 佢講過海防道係單邊街。 經濟分析員成日教人買股票咁咯。 哦，啊，依個輸曬嘅，因為咧，任何經濟分析員咧，好似佢哋嗰個命中率咧，係仲低過澤豪嘅。 死啦！我唔敢開名啊！有個台咧，係啊，有個台咧，某主持咧走佬都唔掂啊！ 係唔好講啦，呢啲我哋唔好講人哋嘅嘢，我哋做翻自己嘅，叫做各有各做。 明白？ 你今日講啲嘢比較科學化啲啦。 係咯。 我從來都是科學化， 從來都是毫無邏輯， 從來都是科學化，同埋我都是以溫和見稱噶啦， 不嬲係啦，大佬唔使講啦。 咁我哋睇翻咧，頭先你講開嗰個家長啊，嗰、那個即係嗰啲怪獸家長咧，其實一樣嘢，佢哋係十分反智嘅。佢哋除咗害細路仔之外咧，佢哋嗰種叫做思維咧，係經唔起嗰個叫做事實嘅洗禮嘅。點解咧？喺我睇特登去睇過香港嗰個嬰兒個出生數據咧，係2010/11/12咧係特別多人出世嘅，一三年突然間少咗嘅，點解咧？ 龍年 點解咧？2010咧就係虎，11就兔，12就係龍。呢三年咧係超過100,000嘅嗰個嬰兒出生率，啲人係中意啊個仔屬虎嘅威啲啊，當然女屬虎啲人唔中意啦，尤其中國人啦，哎屬虎嘅女人話嫁唔到老公咪驚係嘛？ 話時話喎， 其實我成日覺得十二生肖咧係揾我去笨嘅， 係啊， 點解你有啲特別威啲啊虎啊龍啊， 有啲 你 係整啲鼠啊、 蛇啊、 豬啊，係咯，你俾只玩我啫喎，特登整啲嘢嚟。 喂，不過咁講，我話時話開鼠咧，即係等於阿馬雲咁咧。個樣都成係老鼠咁啦， 但係咧樣係肖尚書嘅喎，馬雲個樣咧絕對係做看更同埋做清潔嘅。 但係咁，物極必反，有啲嘢咧去到最盡嗰陣時咧，最撲街咧，佢就最掂啦，即係好似丐幫幫主咁樣。 唔係睇相咧，上海有一種叫十族一清，又或者十清一族。你個面上樣樣都好，有一樣嘅衰咧，你就好似一滴污水滴落去一盆白色嘅嘢度咧，衰曬噶啦。但係咧，你上學衰到冇人有嘅，有一樣嘢好咧，就令到大富大貴。呢、這個叫十族一清。馬雲可能就是十族一清，不過清唔知喺邊度，唔知喺邊度清，係咪？ 揾唔到 嗱，咁可能 共產咪清咯， 可能共產黨 呢、這個就係個問題，呢、這個就係個問題啦。 咁我哋特登轉講翻咧， 不能驗。 2013年嗰個出生率係突然間跌到得翻60,000+嘅，因為係蛇年啊，啲人中意生龍，唔中意生蛇嘅嘛？點解啊？因為香港有叫成龍啊嘛，嗰、那個湯珠燈。 喂，但我咁喎， 冇人叫中意成蛇噶，係咪？ 個蛇真係幾大鑊其實。 系， 喂，我女都系龍年噶，其實我嗰陣時咧，因為為求一塊嘅 喎， 同佢係咩年份冇關㗎。 唔係你鼠都冇咁慘嘅，鼠啊嘛，有個叫米奇老鼠都 慘。蛇好失禮你咧，老毛咪屬蛇咯。1893就係蛇年啦。咁係啦，咁所以咧蛇就唔一定失禮嘅，但係龍亦都唔一定威嘅。 係咪冇錯？ 係咪？其實生肖咧， 成龍嘅湯豬特點啊？ 唔係啊，生肖你絕對唔可以咁單純將人分化成十二種人啦。 我成日都有， 所以可以分翻十二星座都得。 係啦，唔係啊，其實星座一樣啊。你 哦， 你係金牛座出生嘅 星座，你威猛翻咧撞到個嗱十二星座幾十二個都唔係太差。 前嗰排我睇紫微斗數啊，我都問， 即係生肖係特別衰，有啲鼠有啲蛇，蛇鼠一窩。 我問紫微斗數，只不過嗰個時間續係短啲咁解啫。例如話去到邊個時辰，但係呢個時辰咁多人出世。冇理由同一個命運㗎。 其實咧，你 我呢個咧已經係最簡單可以博到㗎啦。同埋， 其實咧， 同埋你出世嗰個經緯度唔同咧，影響你嗰個星座應該已經唔同咗啦。 哦，係啊， 咁你咁你咁你咁 你出咗星已經 同年同月同日生，一個喺坦桑尼亞出世，一個喺 一定喺 太平山出世就唔同曬啦。 一定喺南半球睇啲星座都唔同啦，歪曬炮。 但係你講嘅坦桑尼亞咁咪即係咁極端 係嘛？嗰啲剛果又或者叫做咩布隆迪出世咁你已經係決定咗你嗰一生噶啦嘛，所以咧有時我覺得香港家長嗰啲迷信咧係害死仔女，點解啊？因為屬蛇，你喺2013出世咧，佢個競爭會細好多，因為咧學位啊各方面嘅資源你都冇咁多人去爭啊。你屬龍，我可以話俾你知，嚟緊個龍年好撚大鑊，因為咧啲人升中派位，個個爭到撲街啊！ 龍年出世即係等於 rush hour 走去搭地鐵， 係啦，你害鳩咗你啲仔女啊！你唔好以為你咁， 所以我成日都講機關算盡太聰明啊！尤其是你揀科啲咧，我成日都講話你揀科係好點都好咧。我今日都仲聽到有人講話，哎呀，我想我女去讀咩咩，我話你想乜鬼啫？咪等佢自己中意讀邊科。佢自然會，佢知即係如果佢中意嘅話，一定要做得好噶，或者佢盡心都要做噶。 係啦，其實咧， 你計咁多做咩啫？ 你點撚樣知道標記可以？ 咪就係咯。如果你 當時佢可能想佢做律師噶，係 啊， 佢個老豆好似又想佢做律師嘛， 佢老豆律師咁啊， 因為老豆律師嘛。咁你可能有機會抹殺咗你嘅人才嘛？可能你嘅仔將來係世界足球先生咧。 喂， 你點撚樣知啊？ 美國 愛因斯坦入唔到大學，你知唔知？ 係啊，美國好多富豪啊，或者成功人士，全部都係中途退學㗎。係 啊， 根本即係就係話。其實又係嗰句，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 係 好大機會做得好的。 所以咧，嗰啲怪獸家長咧，其實你哋係一種好愚昧、好無知嘅，亦都害死嗰啲叫做小朋友。 佢咪做呢、這個 建制底下的一個齒輪， 因為他們呢 沒靈魂， 好像呢他們是隨波逐流的，那排興什麼他們就去學什麼，到二千年科網股，哎，又話鼓勵啲仔去讀 IT， 跟住老董出嚟講話要搞中藥廠，又逼撚咗啲仔 去排貼， 去讀嗰啲中醫喎。你知中醫仲慘撚講乜嘢啊？我$50睇個證，仲撚慘過去大家樂度打工，唔係講笑。 呢次最後一個問題想問阿 Johnny， 快快答我。當年你揀你醫科係憑住咩咧？ 興趣， 你嚟講邊科？ 你而家讀法律， 我要嚟講理科咧。 係法律啦。 法律，因為戴卓爾夫人。 点解咧？ 睇咗戴翠尔夫人自 传，系 系啦，咁佢系读法律出身嘅。 有冇谂过为民请命啊？咁样啊？ 当时入大学之前，其实有谂过考虑过读政治系嘅，但后来就发现香港 搵唔到 政治系，真系会饿死，所以后来不如尝试下争取读法律系， 系搵到食嘅行业。 因为一个从政嘅要戴翠尔夫人都读法律系噶嘛。 其实大部分都系啦，克林顿系啦，希拉里系啦， 啊，就本身系律师啦， 所有 咁就算唔从政都可以做翻律师。 仲有边个啦？ 系有公开啊嘛？ 又系边个啦？而家嗰个奥巴马都系啦，全部都系，同埋都系全部都系耶鲁啊。 美国嘅律师系特别多嘅。因為美國有包攬訴訟，啲律師周街去 sell 嘅，見到啲人喺嗰度商場撲街就， 我贊成 啊，我係律師，咁你就同佢傾，我同你咁多生意，個個商場賠到個兩份咁樣，係嘛？ 好啊，喂， 嗱咁樣咧，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最緊要咧要提一提各位，記住 subscribe 我哋嗰個星期二得到嘅 YouTube channel， 咁啊 like 我哋個 page。因為咧，希望我哋都累積翻多少少個 base 啦，唔好話太少啦，而家2000嘅人太少啦，係咪？咁即係轉播嘅，亦都多謝迷米同埋234轉播我哋嗰、那個節目啦，係咪？咁啊，多啲人聽到我哋嘅信息，亦都可以傳遞咗出去。同埋咧，我哋希望令到個社會唔好咁愚昧。亦都將我哋盡量將我哋知道嘅話俾大家知，等大家咧就唔好咧就俾依個主流好多嘢呃到嘅嚇。咁啊，呢一集嘅時間差唔多啦， 係啦， 我哋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好，拜拜。